第26集，人才。 顾元白把玩着勉强拼凑在一起的自制弩弓，看着这个精巧轻便的手工业制品，不由感叹自己这是什么运气。 一出门就碰见一个研究型人才，这个人才还在自我摸索之中，就已经有了一番理论实践的结论。 徐宁拘谨忐忑地坐在一旁，他身边还端坐着一位御医和一个小太监，他们正在为他敷药疗伤。这种奢侈的待遇让徐宁坐立不安。这个马车从外面看就大极了，进来之后才发觉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大。即便是他身边坐着两个人也并不拥挤，地上铺着柔软如水的毯子，颜色漂亮极了，徐宁从未碰过这样好的东西。然而这么奢贵的东西竟然就这么被踩在了脚底。徐宁低着头不敢朝顾元白看上一眼，心中不安又隐隐有着期待。看着这位大人摆弄他自制的弩弓，不由担心这位大人会不会看不起这些东西。把玩了一番之后，顾元白放下了那已经被人毁坏了的弩弓，接过田福生递来的帕子擦过了手，询问御医道： 如何？乔公子的身体本就健康，如今受的也只是皮肉伤，并未伤到肺腑，只是饮食上有些不规律，应当会有些许胃心痛。 徐宁惊讶地瞪大眼，紧紧盯着自己抓着衣服的手。 这大夫好生厉害，只把了一会儿脉就知道了这么多。 你是怎么做出这顶弩弓的？ 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此话乃是南宋华岳写在《翠微北征录》中的话。大横朝马援匮乏，而边疆游牧民族却马术高强，为了抵御这帮人，弓箭就成为了步兵的首要选择。大横朝的开国皇帝格外注重军事，将弩弓，特别是改良弩弓的图纸，牢牢把控在军政层面上，军用武器严禁在民间传播，普通人见不到这种轻便又威力十足的弩弓，更别提制作出来了。但徐宁制作的这个弩弓虽然坏了，但仍然能看出并不是单一的射击孔，也就是说这个读书人自制的这个弩弓反而赶上了军部使用的武器程度。 这很厉害，非常厉害。 顾元白眼中表露出欣赏的含义。徐宁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从哪里想来的灵感，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说到最后，他激动地攥起拳头，抬头看着顾元白道： 公子，这是有用的，做工的活计有很大的用处，不管是农事还是军事，工匠的存在必不可少，这不是丢人的事情，也不是不务正业。 徐宁一抬头就看清了顾元白眼中的欣赏，他凭着惯性说完了这一番话，表情却愣了起来。 马车、护卫、大夫、随侍，这位公子气度不凡，相貌飘逸如天上之人，一举一动养尊处优，这样的大人物竟然在欣赏我，欣赏我这个做木匠活的穷酸秀才吗？ 你说的不错，昔日提出士农工商的管仲，本州出身商户，他用商人的方法兴旺了齐国。士农工商在他的言论中并没有上下高低之分，这四举皆是并行的，读书人、农民、工匠和商户，管仲认为皆是国之实民，各司其职便能兴旺国家。殷商之盛离不开工商之盛，但殷商灭亡之后，周以此认为工商之道会荒废农业，致使亡国，因此在周制之中便鄙夷工商，这才是以工商为末的原因。 徐宁张张嘴，直直地看着顾元白，嘴唇翕张几下，却不知该说什么。顾元白让田福生将损坏的弩弓送回到了徐宁的手中， 徐宁无措地拿着弩弓往窗口处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您要带小生去哪儿？ 田福生卷起马车窗帘，徐宁下意识往外面看去，下一刻倏然瞪大了眼睛。高大巍峨、雄伟壮丽的皇宫大门就在眼前，片瓦之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美轮美奂。顾元白没有在意他的眼神，笑问道： 除了弩弓，你还会做些什么？ 我小生除了对这些东西极有兴趣之外，也试过改良一些农具。 他瞧起来慌张极了，也是，皇宫是谁都能进的吗？马匹每一步的踢踏声都把徐宁的魂给荡了出去。等马车停止的时候，这满脸是伤的白面书生已经不安到谁也看得出来的地步了。御医同宫侍带着徐宁下了马车，外侧的侍卫站得笔直。侍卫长伸手撩开车帘说道： 圣上慢些。 徐宁倒吸一口凉气，脑袋嗡嗡作响，头昏眼花，如同下一刻就要晕了过去。顾元白从马车中伸出手，轻轻搭在侍卫长的手上。侍卫长低着头，小心翼翼将顾元白从车上牵了下来。圣上的身体不好，跟在他身边伺候的人总是会对他过度的小心，生怕圣上磕着碰着哪里出了意外。只牵着圣上的手，侍卫长就得万分小心。圣上的皮肤细嫩，而侍卫长的手心却粗糙无比，带着硬茧和粗糙的触感。每次握着圣上的手时，侍卫长都觉得自己像个石头。脚踏在了地上，徐宁下意识地往那儿看了一眼，这才发现地面踩的砖块上都有精巧的雕刻。他这次总算是恢复了一些聪明才智，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地上。龙靴出现在了眼前，顾元白颔首： 随朕来。 宣政殿的偏殿一般是皇上召见臣子谈论政事的地方，顾元白给徐宁赐了座。徐宁战战兢兢地挪着半个屁股坐到椅子上，脚下踩着地面，如同踩在云端上。顾元白很温和地同徐宁交谈了起来，徐宁逐渐从紧张的无法思考的状态下回过神来，谈起他最喜欢的木匠来，这人眼里都冒出来了光。徐宁有很多在这个时代堪称是大胆的想法，更为难得的是，徐宁的想法可以在这个当代的大环境内得以实现，更为贴近大衡国情的发展。顾元白当机立断，让田福生将大内藏书阁中有关工匠的书找出来给了徐宁，最后安排徐宁去了京城远郊的工程部。这是顾元白亲自设立，由监察处亲自管理的部门，人选都是由监察处发现并寻找的一些技术优秀、热爱此业的工匠。顾元白有言，只要他们中谁能研究出于国有利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重重有赏。不过最后出来的成果却总是不痛不痒，而工程部研究时的花销又极其巨大，监管处的人曾同顾元白抱怨过许多次，觉得工程部是一个没有用的存在，但顾元白坚持并给予工程部全力支持。现在徐宁到了他眼前，真的是一个意外之喜。顾元白相信工程部缺的只是一个带着灵气的思想，而现在思想来到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